好，而家系望向编辑部，今日系7月11日，有我以德台阳， 有我曾 B C， 诶，加灿生， 诶，仲有我许留山，系啦，系各位，咦，点解今日我哋无啦啦又录翻一集嘅咧？啊，我哋有啲咩玩？ 嗱，咁今日咧，我就咧，去个客人嗰度咧，咁咧，佢就收，佢就咧，就同我投诉话收到好多啲 rubbish calls， 即系嗰啲，有人打电话嚟咧，话，我幫你整電腦啊，我幫你 fix up 嗰啲嗰啲internet 啊，但係呢我呢個客人已經90多歲喎，但係呢嗰個打電話嚟嘅係一個印度人啦，我諗你哋都知道呢好多嘢都外判咗俾印度㗎嘛，喺外國地方之後佢就話最奇怪嘅事情呢就係、是、呢嗰個印度人呢居然可以講出我客仔嘅全名喎，之後呢我哋一直喺諗呢會唔會咧有啲公司咧，有啲組織咧，甚至咧，你身邊人咧會將你嗰啲information 咧 sell 俾人哋啊？嗱，所以咧今日我哋就帶出個話題咧，貌似咧呢個熱血時報咧，好似哦，大家應該都睇到，好似哦，又開始復刊喎，同埋咧佢下面咧， 都唔係好似咯，佢依家係睇下呢個阿蓋達佢嘅。個人 Facebook 啦，或者可能熱血時報佢哋嘅Facebook page 咧都寫曬咯，逆流而上，浴火重生， 哇，勁啊！ 復刊喎，熱血時報 印刷版嚟， 係咯。跟住咧，我哋啱啱嗰個禮拜咧都有討論過呢、這個蘋果日報啦，即係屬於紙媒一個比較領導地位嘅媒體啦，佢哋都。銷量下跌、啊、又要叫啲員工變成自雇啊？點解呢個熱血可以復刊呢？ 哦，犀利啊！可能真係想逆流而上，我睇嚟咁 係嘛？ 財力不可小觀喎、啊，老實講， 會唔會變咗失血時報、啊？不過有時唔得嘅喎。 嗱，不過今日阿仇斯特就打咗佢條數出嚟啦嚇。啊咁咧就熱血狗仔隊就190萬，194,1242元。 嗯， 咁咧區議會選舉按金咧就6個人，由普羅支付就18,000元。大香港早晨咧就36個月，每個月3萬，就都係過100萬噶啦。咁、熱血鳳凰計劃啊，貨金嘅數仲未出。 哇！ 咁啊，但系咧最惨咧就系话啊，今日啊又系登出嚟嘅，阿郑锦满就行政失当，就唔记得 claim 翻嗰22,555票嘅可以攞翻出嚟嘅钱，就冇咗31萬。 哇！大镬喎、啊， 真系大镬， 唔系话31萬、啊，大佬。 我就唔知道真假啦，可能佢 claim 咗话冇 claim 咧，边个知道？ 哦，系啦，我就想讲呢个家产，你讲咗心中，我心底话佢讲嘅啫。 即系佢，哎呀，我冇 claim 啊，且还掂监就坐咗啦。 会唔会仲其实呢笔钱系 claim 完咧？实际系原来要俾翻芒果佬嘅。我特登 系啦， 我睇你芒果佬冇得攞去赌。 系，佢宁愿做柒，佢宁愿话我好柒。 系啊， 我都唔俾你。 系啊， 你吹。 话唔定，喂，你呢笔数系要俾芒果佬。 系啊。喂，大家谂下，30,000元佢哋都反捻咗面喎，咁你有30多萬喎，大佬，点即系30,000元咁细嘅数目，佢哋都咁紧张，30多萬大拿拿条数喎， 老虎蟹都唔话俾佢知啦。 今晚仲攞阿郑锦满出嚟砸柜，咩呢铺？好似嗰阵时黄台样咁咯，即时即喺节目砸柜，系咪先？ 肯定 冇嘢噶，咪又话唔念你邮票咯。 嗱，起码都褫夺佢呢个热血公民副主席嘅职位噶啦，已经再出呢个热血凤凰计划，系啦。 系啦，热血凤凰计划冇佢份都咪算咯。 唔系噶，协助喺更新人士啊嘛，嗰度 系我。 我见到我哋芒向报咧，我哋其中一位编辑咧出咗一个好，即系就阿郑锦满去损失咗呢一笔金钱咧。出咗個 post 咧，佢雖然得一句，但我覺得非常之抵死。佢就話：啊，鄭金滿損失咗呢30多萬啦，佢究竟要猜幾多個麵包先去賺翻呢條數翻嚟咧？因為睇翻啊，我哋有好，其實我哋都好關心，即係我哋都矛盾嘅。我哋好關心佢哋熱血嘅 嘅組織，亦都同時間亦都好痛恨呢個組織，係啦，因為想做出嘅事真係好令人痛恨。咁啊，因為我見到佢哋嘅鳳凰計劃話遲啲咧係希望係搞一間類似有麵包賣嘅 cafe 噶嘛，係啦。 哇，係啊，咁真係要望望啦， 係嘛？到時去 揾日去唔會幫襯噶，一定幫襯，叫人哋唔好幫襯，仲要。 系啦，咁大家可能一路食住郑锦满差嘅面包，再饮。 我哋系食花生嘅啫，喺度。 再叫一杯咖啡，再一边睇住热血时报，你话个画面系咪好作呕咧？系啦，系我哋讲翻，你点解咁急要录一集先？跟住系啦，我哋因为咧今日我哋就我哋啦，头先都讲啦，就好关心呢一个组织嘅动向啦。咁热血时报。喺傳媒大亨嘅領導下要再出，咁我哋而家要上去望望究竟發生咩事啦。咁我哋喺呢個網上嘅訂購表格度咧，見到一個魔鬼在細節嘅嘢喎。我哋首先講下，我哋賣個關子先，我哋不如由佢嗰個售價嚟睇睇先啦。我見到普通訂閱咧都要$40012期，大家點睇咧？對於一份报纸嚟讲 贵咯，佢出几多几耐出？时报系11、5日， 唔系佢唔知，首先谂下12期啫嘛， 12期 系啊， 计计条数先，哇50几蚊几， 知唔知啊？其实33， 计计先，400即12期啊。睇睇先，$33期喎。 哇！ 一份佢有几厚先？ 一 周可能要几钱？ 一周可能大概20蚊几咯。 20蚊期，哇！贵过一周刊，咁佢都食水好深啫。如果佢系月刊话， 同埋呢一份月刊嘅话，佢啲内容我就觉得有几贴近个时事咯。即系你好似。你话你冇理由好似经济学人嗰啲咁样啦，即系个内容丰富到咁，嗰啲就可以等你一个月啫。 咁贴近佢哋内围啲时事啊，即系嗰啲八卦啊，嗰啲互相攻击啊，男女关系啊，嗰啲咁嘅嘢可能会有讲过啦。佢哋啲时事咯、 啊，我打开咗佢 website 啦， 系， 所以佢就话有啲广告有佢卖嗰啲咩御手洗嘅广告。佢啲文化抗共 T 送买啲咁嘅嘢嘅啫，即系$33包埋呢啲咁嘅临审嘢啦， 梗系唔包啦， 包嘅咩？ 佢呢个系 梗系唔包 噶，$800嘅呢个要 连限生产， 系啊，你再加多$400就可以有呢件 T 恤，再加埋呢两个 有噶， 系啊，呢两个咩手御手 地布嚟嘅啫， 系啊，其实类似，哎，冇错啦，其实系似乜嘢咧？嗰啲我哋香港咧叫咩星岛地区区部，其实有少少似嗰个 size 啦，嗰个份量咧，我谂应该都系差唔多嘅啫，系咪先？我成日觉得佢咧， 即系大约有几多页啊？佢睇，如果以你大家估计， 我以前就睇过佢哋其中一份嘅， 系啊， 热血少年系咪啊？ 热血时报， 时报 有个傻，我就我识有个傻佬，佢真系掟，咁我擸过下眼，唔系。真的好像拘捕那样的，就是打橫揭的。大約8張紙夾在一起。 哇是真的。哇相都很厚啊。8張厚的自信啊。 咁都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啦，又介绍一下他们的产品他们节目啊这样的东西嘛。 嗯彩色的嘛，不是黑白的嘛。 彩色。咁咁即系会，即系成份嘢就系佢哋讲紧，即系佢哋公司佢咩节目啦，有啲咩活动啦，埋佢卖紧啲咩嘢啦，将来咩有咩？之前我记得系佢哋有个唔知咩嗰啲叫咩栋笃笑咁嘅节目啦，咁咪其实就成份嘢就系咁啦。咁咧要俾咁嘅钱。 喂，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咧，大家有冇睇《食神》呢套电影啊？周星驰嘅《食神》啊？ 有。 我成日觉得佢咧啲嘢咧，你佢卖到好乸贵噶。有啲似食神有一段咧，记唔记得？唔知系咪攞碗喇打面出嚟咧，就话唔知要卖99 啦。鸡冇鸡味， 即系碗喇打面啊，99啊，咩萝卜太 冇揀太多渣失敗咁嘅豬紅一格嘅散面，其實即係一碗喇喳面咧，佢就包裝到咧就好好名貴啲咁樣嘅。咁佢嗰個咩文化抗共 T 啊，即係出埋嗰啲咩手魚手啊嗰啲，好似日本標嗰啲。 日本嗰啲 魚手洗，魚手洗啊！吓喺日文嘅意思咧，其实即系厕所。 吓哦， 系 如果系厕所用嘅啲旧嘢，好旧 啊！我哋问比较番简好啲喎。 系啦，咁跟住咧，嗱，跟住咧，有冇睇到？跟住就话跟住唔知阿谷德超系点食神，揦咗一嚿骨头出嚟咧，话呢嚿系心心相印骨头，经过食神开光之后咧，之后有佢嗰个咩威力啊，咩情啊，又唔知会点啊，咪好似你呢啲咁样咯。求其执个骨头出嚟咧，又话俾你听系啲有啲咩手热血手艺啊！哇，唔系嘛，即系佢似呢啲咁样咯，即系即系 Tony 讲得啱，佢就话你将周星驰啲戏咧代入翻依家个世界咧，其实系痛的，真系喂，佢哋真系做紧呢样嘢，系咯。 嗯嗯嗯。同埋咧，佢哋系我嗱，大家如果留意到下面有啲魔鬼在世，自己话可以将嗰啲订阅嗰啲人嗰啲个人资料咧卖俾佢啲合作伙伴啊！你知唔知第一个谂到咩？合作伙伴咪共产党咯，你咯咁佢嗱，如果你帮佢订嘅话，即系共产党都知道晒你啲资料啊！我就系咁谂啊，当时我谂，哇，有冇搞错啊？边有人即系边有人咁样咁赤裸咯？咁同人哋讲，喂，我要买你啲资料俾人，咁样都得嘅。但系咧，老实讲，凭热狗嘅智慧，佢哋会咁做嘅。 嗱，我补充一下加阿张 B C 度先，佢呢度就好火粉啦。张 B C 讲得快咗。咁我哋咧，如果再揿入去咧，即系咁，我当然唔会卖佢啲品牌俾我啲资料落去啦。我睇再揿下落去先，跟住揿下佢，即系 process 上去卖嗰啲咁啦。不过我见佢栏咧写住叫做《热血时报私隐政策声明》嗰度，咁咧佢就话。佢个 咁鬼细嘅个盒， 系啦，冇 搞错，得个三行， 好细，特登个三行咧就唔写佢呢个魔鬼细节出嚟。 喂，成篇文好长喎，但系放得个三行出嚟。 系啊，呢篇文长到啊，可以成为热血时报内容嘅，简直系 边都沉气啦，唔想睇啦，咁一定 process to check out 啦，咁咪 系啊，咁咪因为你 俾晒料佢噶咯。 你头嗰几句写住咧，咁其实佢睇到嗱，其实我哋做得好充足，手机版、网页版我都睇过。佢就话咧，你唔即系你俾呢啲用户嘅个人资料全属自愿，完啦，就系呢度啫。哇，跟住我试下碌低啲再睇下乜嘢啦，碌到咁上下时候咧，就睇到好似头先阿 B C 所讲啦。佢话咧，你已经系同意咗将你嘅个人资料。可以俾我哋交去同我哋嘅，即系佢哋嘅热血时报嘅商业伙伴或者其他公司嘅资料结合。哇！ 哇！我好危险。 即系乜嘢？即系 监控咯。 监控，或者可以去配对一啲广告俾你。喂，其实会觉得真系好无耻咧。 配对咩广告啊？ 系啊。 即系例如可能我见到我例如可能见到一家餐，佢买咗即系假设。即系加餐咁不幸嘅，即系走去买啲订订热血时报啦。咁就见到阿加餐嘅地址咧，哦，原来住喺海旋门，即系好即系香港好高级嘅地方啦嘅住宅。跟住就 哦，咁啊， 即刻 寄啲高级嘢。 系啦，即刻配对喂，叫加餐生。喂， 我住深水埗 嗰啲啊，要买大板楼，都得买佢哋。 配几间？俾栋劏房？ 唔系，叫你买热狗啲资讯。 啊，系 嗰啲垃圾啲。 文化建国 key 咯， 即使你而家咧，买佢嘅热血时报之余咧，仲要卖埋你嘅个人资料出去，再攞你嘅个人资料不断去卖。 喂，我俾钱佢俾我资料佢啊？ 啊，系啦，呢个真系搞笑。 佢每唔知隔几耐都知啦。我记得佢嗰阵时咧，之前出嘅时候，出下又唔出。跟住隔一个礼拜先再出翻咁样噶嘛，佢 有时三个月出一次喎， 系佢定佢系好自由噶嘛，中意出唔中意出咪唔出咯，收咗啲钱就吹啊咁噶嘛，佢哋个态度系。 咁佢以前嗰啲热血时报有冇呢个条款嘅咧？ 佢搭住啲钱噶，话唔退钱噶，嗰阵时咪话。 希望大家唔退钱，继续支持我哋噶嘛。 但系 唔使写地址， 佢有冇？哦，唔使写地址， 系啦， 要邮递地址要嘅。 嗯，其实个逻辑就系我俾钱。我俾钱人之后，即系我俾钱《热血时报》去出卖我啲资料，咁都得嘅咩？ 即系以阿凯达佢做人做事都系虎头蛇尾，我谂佢都系出两三期之后就走晒数噶啦。 或者 但系啲资料贵咯， 同埋佢仲要摆多自己啲广告啊，可能咩聪明人类吓死朕啊嗰啲咁样，系我哋冇讲。 乜鬼嚟噶？ 聪明人类笑死狗啊啲咁样嗰啲书咧，即系摆晒啲广告喺度咯。跟住我记得我嗰阵时见过喺一期《热血时报》嗰啲系点样嘅，临尾咧有半版啦，都系写住佢订阅表格嘅。即系牙位啊，咁样 俾钱佢睇佢自己出嘅广告，真系无聊。 系，同埋头先咧，阿珍 B C 咪讲话咧，佢将我啲资料咧会唔会卖俾共产党咧？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有迹可寻，因为咧嗰时嗱，你知啊，我哋芒向报除咗系监察芒果之外咧，佢及其所培养出嚟或者去发展出嚟。生出嚟嗰啲嘅恶魔咧，或者可能及其做 徒子徒孙， 系啦，冇错，我哋都会睇下嘅。咁我以前咧睇佢哋《热血时报》啲 post 咧，佢嗰个临尾可能出咗 post 之后咧，佢会临尾会加咗一句写住打倒共产党。我发觉咧，佢近来咧开始冇咗。 唔敢讲啦，老板话可以讲啦，肯定。 点解咁奇怪咧？ 仲讲啊喂！兜共产党先话打到共产党， 系啦。 不过芒果佬就系咁，芒果佬就系咁啦。芒果佬就系收共产党钱，嗌打到共产党。咁而家芒果佬缩个水啦，咁咪唔可以嗌咯，系咪咁咧？可唔可以咁理解？ 同埋咧，我系咁谂嘅，即系佢哋咧有出《热血时报》会嗱，以呢个 CX 嘅CX 嘅睇法咧，会唔会又系洗黑钱嘅咩啊？即系。又是洗黑钱的一种伎俩啊，如果按照 CX 的看法是不 是？是。他现在变了一句呢很无能量好。成功之前我们绝不要放弃梦想。好啦月。是。 废话 是。他全部粒晒水啦，老实讲。他见到习老大说要打人。收晒风吓，都讲到明要低调啦，吓、啊，所以咪话唔敢讲打到共产党咯。老实讲，咁佢成功就成功咗噶啦，啊唔系，佢未成功喎，都未搞到移民，点叫成功咧？ 佢个梦想系咪就系去加拿大咧？可能就 系、是、可能佢唔去加拿大，去澳洲咯。讲个大声话去加拿大啫嘛，系嘛？ 系喎，声东击西系嘛？ 你好似系咯广告嗰啲咁样咯，成功之前。成功移民之前，我们绝不要放弃呃钱的梦想。 梦 是啊是啊，我都喂，但是他即是现在我们都是想下他咪又是加拿大一单嘢咧，加产生你觉得咧，他是咪会以你在加拿大嗰啲网络咧，同埋啲热狗咧嗰啲认识嘅加拿大热狗？他哋有冇透露過阿鳩達咧，真係會深烤啦？即係唔理佢阿 Asylum Seeker， 即係呢個難民定係呢個經濟移民咧，有冇真係實質apply 緊啊？即係你有冇收到風，佢真係實質 apply 緊移民加拿大啊？ 我暫時未收到。近排我問過佢哋，佢哋嗰啲口風都好似好散咗。冇乜散咗，即系仍然仲系 shock 紧啊！俾阿边个打紧嘅，俾阿芒果打紧，可能佢净系得最亲近佢啲核心先至会知道。 嗯，都啱嘅，费事透露咁多。真系成功之前唔可以透露太多系嘛？其实系 系咯，佢梦想都未达成。如果要嘅话，老实讲，佢喺度开都得噶。我发觉依边有好多地产佬都开啲免费报纸噶。咁佢喺依度开一份当投资移民，真系唔奇。而家发觉企业移民啊，我开一个传媒《热血时报》加拿大版，咁咪搞掂。 嗯， 如果阿仇斯达 post 条数出嚟，单单个190万买埋间屋，够喎。 点啊？系啊。 听闻佢间屋都系值。 因为系旧楼唐楼，好似值300-400万啦。咁如果加加埋屈屈埋，如果500万加纸，有冇可能移民到？啊，唔系500万港纸，有冇办法移民到加拿大啊？ 找集住先，我记得咧，有人摆过咧，佢哋去公投嘅时候咧，摆过佢哋条友咧嘅住址出嚟。我哋可以上帮佢网上估价个单位值几钱。 哦，我听啊隔离台啊。阿土讲佢话应该系400万左右，佢间楼系啦，嗰啲400万左右，咁加埋咗19万之后，应该压埋呢个20-30万，咁5-600万啦。咁其实应该都可以， 好难，要160万加银啊嘛。 哦，咁 即系差唔多700万。诶，咁所以咪仲要继续 努力，继续努力 cap 水系嘛？ 继续努力咯， 继续叫阿连跑都唔知100几层楼梯嗰啲。 梗系啦， 跑几百条出条， 唔止跑楼梯啦，跑凤凰山啦，直头凤凰计划嘛，火凤凰重生啦。 咪到最后咧，可能叫阿莲咧，唔知逐层楼，唔知可能一楼跳嚟睇会 点。都得我， 唔系一层楼食一碗过期杯面咪得咯， 系嘛？即系做奖励嘛。唔系我见佢哋咧，所谓抗共嗰、那个倒退程度咧，有急剧恶化嘅趋势。我见佢哋个 post 咧真系好爆笑啊！佢写住咧嗱，叫大家装呢个 iOS 啦、Android 嘅热血时报嘅 apps 啦，我嚟做乜嘢咧？叫做同步抗共噶。点解装个 app 就可以抗共咧？真系我真系唔好明白。 喂，咁犀利！ 我冇嘢，佢当你一装个 apps， 佢通常又系嗰啲魔鬼细节条款，咪连你电话都攞埋咯。 都系。 然之后 check 埋你去边，你留意一下佢每一个而家，如果你 download 任何一个 game， 佢都有嗰条条款嘅。佢都话：，我可以用晒你所有资料，点点点。所以 download game 嗰阵咪小心咯。咁佢而家困你，叫你 download 埋你嘢，去时报 S 咪攞晒你啲嘢咯。大佬 都系 放弃咁噶嘛？ 即系呢啲可能系都系一个幌子，抗共咧都系个幌子，即系只不过系将所有想有抗共嘅心嘅人咧。 系啦，即系有谋反嘅心嘅人， 打着红旗， 从思想上扼杀于萌芽状态，你想一下佢都会知道嘅。 哎呀，咁热血少年军咪好危险？ 危险，梗危险啦！又不但系得几条友啫， 都 惨 到 下 场可以，系咪先？ 5个人啫， 5个人都可以好惨噶， 五个真系惨。 但我而家又咁谂，佢哋而家咁样搞咧，其实热血时报咧，大家觉得佢会唔会翻生到好似占中之后嗰段时间啊？如果佢真系有心搞嘅话，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咧热狗嘅嗰啲即系嗰啲graphic design 咧，其实系做得好嘅，即系比其他传统泛民咧，热狗系好。我哋以前都讨论过，热狗系好适用做图啊，或者嗰啲即系改图嗰啲嘢，佢哋系真系好擅长。你哋觉得会唔会？ 来来去咪得过一个，不过我哋啲图都好靓啊，系嘛？我啲图 我哋有 啊，同埋而家佢冇咗 cushion 啊 ，cushion 应该系跟芒果啊嘛，我谂应该都系继续跟芒果系咪啊？ 咁啊真系唔知道，我谂 cushion 唔系太大影响嘅。喂，不过咧，唔系嗱，好老实，你啲图几靓都系假。喂，你谂起阿鸠达喺台上边俾人打到一扑一碌嘅样， 十几钟俾佢 大减啦，系咪先？系咪先？即系等于咁，即系我叫真 B C， 你着起嗰件关公 T， 你会觉得 道义关公 T， 道义关公，你会觉得真 B C 着出嚟好正气噶。你叫佢着，喂，呢个反骨仔嚟噶嘛， 斗血 系咯。 九白铺个样， 个关公啊都即刻踢死佢啦出嚟， 佢系着文化建国 T， 屌两件一齐先得噶嘛。 佢而家唔讲呢啲啦，因为佢冇佢先。 唔敢讲，唔敢讲。其实咧，我系即系认真啲讲咧，就系觉得可能咧，佢又系嗱一边 cap 水，同埋佢可能。阴谋论啲讲咧，可能真系维稳嗰边咧，又可能放少少水，所以咧佢要有个 一个途径咧，可以俾佢洗到呢嚿黑钱咯。如果按住阿某网台主持人嘅逻辑咯，都有可能嘅，因为呢坛嘢咧停咗咁耐，突然之间搞翻出嚟，佢都知道自己冇以前咁嘅影响力。但系佢点解仲要搞呢？应该后面系有啲力量可以支持到佢，通过呢个方法去再洗黑钱啊之类嗰啲嘢咯。 系，因为咧，你记得阿莲咁样又塞薯条棍啊，食过期杯面去拗啲少少钱翻嚟咧，冇理由你又攞咁大笔钱去印报纸或者出呢啲咁嘅做编辑啊，即搞咁大坛嘢嘅喎，其实好唔合逻辑喎。喂，仲有咧，头先就讲到呢个咩文化建国啊。喂，呢句嘢我觉得好有逻辑。 我真系唔明 白。文化建国系帮手建设呢个中国。 唔系讲，我谂佢系讲佢嗰啲，即系嗰啲独宅男咧，独男最中意讲咩二次元嘅嘢嘅。可能佢讲呢啲啫嘛，系咪咧？ 其实好无厘头。 即系另一个平衡时空建国，即系 文化。其实乜嘢系文化？就系咩地方文化，同埋系 佢嗰啲反骨文化。 系咯，其实呢个 反骨文化啫。 系咯，其实呢、這个好似真系太广啦、那个 concept， 即系唔知佢讲乜。当然热狗嘅空都系讲空话啊，但系咧，我又觉得佢呢、這个新嘅热血时报咧，可能就系散货一个途径咯，即系咁样，你买一期咁之后咧，又嗰啲文化建国 T 又半价咁啊，慢慢散晒嗰啲货出去。系啦系啦，应该都散货一种方法啦，系啊系系。 咁你要嘅，整咁多林审嘢冇人要，喂？ 咁啊系。 七一又卖唔到啦。 佢咁样咪有噶？佢咁样搞法，佢咪又积压多啲热血时报做仓底货，印一千份咁啊，又变仓底货摆喺间屋度。 咁其实 PDF 得唔得啊？即系用 PDF 就收咁贵。 一唔系我心系谂，即系以前嗱，即系我睇嗰啲英国嗰啲成人杂志啊，因为有啲你都搜到 PDF 噶嘛，佢只不过前几日先睇咯。系啊，以前 特新啊。咩？PDF 可唔可以解释下？ 即系嗰啲好似澳洲有一本成唔系成人嘅，即系稍微性感少少嗰啲女仔嗰啲杂志咧，叫 Zoo， 叫动物园。咁呢某啲网站呢就係将今日出啦，咁呢即係 scan 咗啦 ,scan 咗佢 呢就摆上网之后 share,、哦、电子版嚟睇，係啦电子版。其实呢热血时报都可以咁㗎，咁我咪唔咩囉，我咪唔用纸囉，就咁嗱俾个 email 地址你啦，咁唔係你俾个 email 地址我啦，咁我咪 send 个 PDF 俾你返去慢慢跑囉。纸都唔使啦，咁佢仲话可以咩添，可以环保添， 唔会讲呢啲噶啦，但系就讲唔通咯，即系你逆流而上嘅大佬，你冇嚟同自己银包过唔去噶嘛，系咪先？你之前七一先叫啲手足无语向大家叫 筹三百， 系咯，筹三百蚊啫嘛，唔系三百万啊， 筹到三百蚊咋， 系咯，即系咁上下啦，咁喂，咁你转头即系出啲报纸，我即系。即系衰啲讲，我觉得似系可能会唔会搵啲位出一出条数出翻嚟添咯？你 咁我觉得系咧。 不过咧，如果我哋依家最现时睇到最得人惊嘅地方咧，就系、是、佢会将你啲资料攞去卖。 嗯， 系 真系， 真系衰。 啲 confidential 嘅嘢，佢都咁，而且佢其实咧，佢系咪真系想挑战佢啲信徒啲？智慧啊，智系咯底线咯，讲明我卖你啲嘢嘅喎，咁佢都肯订阅时报 咩啊？ 系咪真系咁蠢啊？ 头先啊，台阳啊，以德台阳都讲咗啦，佢话喂佢 box 即系佢个web page 个 box 嘅三行嘅喎，都睇唔到下啲咁大段嘅嘢，因为咧、有时啲 website 可能你买嘢嘅时候咧会问你叫你 tick 翻个 tick 噶嘛，你系咪同意我哋嘅声明啊嗰啲咁样嘅，佢一屈咗落去咧，就话你咁 product 埋去 check out 嘅时候咧，就当你即系你已经 agree 埋噶啦，系 agree 埋噶啦，咁就可以、我可以卖噶啦，攞呢啲资料。哇，其实都好自 然噶。哦，咁都有啲蠢嘅信徒先要做到啲咁嘅嘢啫，真心。 好噶， 佢可以当系一种引蛇出洞嘅啫嘛嘅方法嘛。 攞晒你啲人啲资料啊！ 喂，其实你一 subscribe 咗，其实你基本上表系话俾人知你嘅政见系乜、嗯，你嘅政见就一定系反共嘅、嗯，但系就蠢人就俾咗啲料佢，仲要俾埋钱佢。 嗯， 咁即系参与咗，即系参，其实参与佢哋啲活动嗰啲咧，都系曝光晒自己系边位。 系啊，咁佢啲 business partner 咪共产党咯，啱啊。 佢收埋咗一份黑名单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引蛇出洞呢个啱嘅。 到时一有咩疑事，唔怪得咁啲黑警咁容易揾到啲疑事啦。 你住边都知 道，系啊，系咯、啊。仲有呢、這个啊，不过可能唔够时间。朱呢、這个前热狗朱宝生咧，又系俾人判咗咧。其实大家觉唔觉得佢有几分凄凉啊？都冇咩人去。即系帮佢升援啦，以前就系讲嘅咧，呢、這个组织咧，真系有用嘅时候咧，就用到你尽；冇用嘅时候，真系你死喺佢面前啊！佢都同你讲话，哇！你唔好死喺我面前，好臭啊！条尸咁样咯，我觉得会咁咯。 都咁梗系啦，无耻嘅组织就系咁噶啦。 咁啊， 你唔会 expect 一个无耻嘅组织会？即系会拖阿婆过马路啩？ 系啊，你记住、哦，你睇下你哋，即系等于佢哋啲手足咧，七一嘅努力就系成就咗佢哋手令夜晚打边炉， 300蚊够唔够啊？ 300蚊食咩？ 唔系咁，你仲有其他嘅？头先我哋所讲嘅列出一大扎数咧，嗰啲咩狗仔队货金啊，啲乜嘢 哦系 叫逃亡啊啲咁样咧。咁嗰度都夠嘅，同埋我成日咧，大家我哋會之前見咗張相咧，有啲人話佢打邊爐張相有啲寓意喺裏面嘅喎。其實咧，本身打邊爐班人咧係咪有份教育文嘅？我之前咧見到一封相就話，你試下教育文，我請你打邊爐。 哦，佢係講下葉正純啫，講葉正純啫。應該係嘅，因為葉正純啫，佢咧講葉正純啫。但係嗱，佢好似佢哋話咧。 即系你有份教育文，我就请你打边炉啊！即 系啦， 叶正纯之后咪就有呢班人， 可能都系，可能系啦。好啦，今日好似都差唔多啦，呢节 系啦， 好啦， 好啦，我哋下次再啲突发消息再同大家讲啦，好啦， 好系咁，拜拜， 拜拜， 拜拜。